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看《弟子规》，请翻开课本第四条：“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从字面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事虽小，这是泛指一切事情呢，无论大小，即使呢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勿擅为。这个擅呢，就是随自己的意思，擅自的意思。也就是说，事情即使是非常小，也不可以不经过同意就擅自呢去做它。比如说，有很多小朋友，他在家里呢，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他就好像造反一样，什么事情都碰。父母的房间呢，抽屉翻箱倒柜，很好奇的都去翻阅它，这些呢都是不对的。中庸里头有告诉我们说，人要懂得慎独。什么叫慎独呢？也就是说，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内心也要很恭敬，绝对不可以这个随心所欲，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擅自去做。曾子说："食目所视，食手所指。"这个意思呢，也是告诉我们，人要经常怀有这种警戒之心。即使没有人看到，或者在没有人地方的这种独处的时候呢，也要很谨慎。孔子又说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也再再告诉我们呢，一个人要对自己要能有所节制，同时呢，也要懂得尊敬别人。你能尊敬别人，别人才有可能尊敬你。我们可以在公共场所，或者说，在一些很多人聚集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一些小朋友，或者说一些大人呢，没有经过同意，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往往呢会不自禁的东摸西摸的，这些呢都是犯了这个事虽小，他擅为的情形，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凡是没有经过同意的一些事情，我们都不可以擅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呢去做。为什么呢？你去做了以后，有可能你闯了大祸。有一些人呢，他非常的好奇，看到电铃，看到这个按铃，或者说按钮，他随便一按，结果呢就闯出了大祸，这都有可能。或者说小朋友不晓得在家里呢随便乱开瓦斯，或者说电器的开关，这些呢也都非常的危险。所以从小在家里为人父母的就要告诫小孩，凡事呢不能做的，没有经过同意的，都不可以随便好奇，然后就去做它，去摸它，去碰它。这些呢，不但很危险，同时呢，也是不礼貌的。我们再看下一句："苟擅为，子道亏。"那么事情尽管是这么小， 不能做，那么万一你去做呢？这个狗就是假使，假使呢你去做它，子道亏，那么就有损为人子女的品德。亏呢，就是指的缺陷啊，不完美。我们的人品呢，每一个人都希望他的道德非常的高尚，为人父母的更期望他的子女呢都是很优秀的，不但是这个品学都要兼优啊，不但是课业要好，在他的品德方面呢也是要非常优秀的。所以做任何事情，我们无论大小，凡是没有经过同意，都不可以擅自去做它。去做了它呢，就会让父母这个会感到难过，也有损我们为人子女的品德。我们再看底下，物虽小，勿私藏。那么这里呢，也讲到，凡是所有的物品呢，虽然很小，可能一颗糖果，但是不该你吃，不该你用的，你通通不可以私自呢把它藏匿，变成己有。这里呢也特别告诉我们，凡是所不应该拿的，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应该都要征求别人的同意，经过同意之后呢你才可以拿。如果没有经过同意，你就私自呢把它隐藏起来，那么就等于是小偷一样。这些呢也是有损我们品德的。所以呢，狗私藏亲心伤，如果呢你擅自把它藏匿起来，就是你擅自呢把它偷偷的占为己有，都是有品德很重大的瑕疵，所以呢会让父母亲感到伤心难过。他会难过你呢为什么要犯这样的过失呢？因为小偷这个名呢实在是很难听犯这样的行为呢会让父母蒙羞，感到是一种羞耻。所以为人子女的，从小我们就要凡事呢在家里应该请示妈妈，哪些可以用才可以动手去用，哪些不能用就不应该去碰它，哪些可以拿来自己用自己使用呢也要经过同意，如果没有经过同意呢就等于是小偷一样，这样呢品德就有很大的伤害。尤其呢在学校或者说没有人见到的地方呢东西有很多，你很想要，那么你私自把它占为己有，这样也是不对的，这样还是犯了这种偷盗的行为。所以为人父母的，从小我们就应该注意自己的子弟，经常呢要查看他们的书包是不是有多出一些文具，或者说多出一些用品。那么如果有发觉子弟他的书包里头或者说口袋当中呢有不明来物的东西，为人父母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说不定呢小孩的手已经犯了不干净的行为。所以从小我们在这个方面呢要特别的谨慎注意。请看第五条，亲所好力畏惧，亲所恶谨畏去。那么这一条呢也告诉我们，为人子女应该如何关心体贴父母。我们都晓得，有时候父母年纪大了，他所需求的，他自己不方便自己出去买，或 或者说他不好意思开口，那么为人子女的这个时候呢，应该要善察啊亲意。比如说看到母亲啊什么东西比较缺乏，我们应该要主动的为他补充。母亲呢喜欢吃好吃的啊，喜欢吃他啊经常喜欢吃的食物，我们也应该要尽到孝心啊，经常呢就满他的愿望，希望他能吃到他想要吃的。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可能胃口差一点，如果我们可以经常关心体贴他，那么双亲呢也一定会非常的高兴。如果我们能用这样的方式也来告诉自己的子女，那么将来他们长大，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这些小孩他也会记住当时母亲啊父母是怎样来孝敬这个爷爷奶奶的。所以亲所好，力为具，这个好呢就是喜好，他们的嗜好。力呢就是要尽心尽力，具呢就是要为他准备。所以母亲或者说父亲或者长辈，他们有任何的需求，为人子女的应该要尽心尽力为他去准备。那么如果你现在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学生，父母他最喜欢的无非是你的功课要很好，自己的作业呢要自己努力去做，应该学的呢也应该努力去学习。我想父母呢在你幼小的时候一定最希望你能好好在功课上好好的努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也应该要尽心尽力在你的课业上努力，让父母呢得到欢喜。亲所恶，谨为去，这个恶呢就是不喜欢讨厌的厌弃的，谨呢也是要用恭敬之心很谨慎的为父母呢这个去为父母呢排遣或者说排除，为他去除掉。比如说父母他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应该尽量呢把它去除。父母他见到我们有不良的嗜好不良的习惯呢，为人子女呢也应该赶快把它改正过来，自己呢应该要赶快改正过来，让父母呢他能得到欢心。这个物呢他还有其他的解释，比如说父母不想见到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呢也应该要帮他支开呢？所以这个好跟恶呢完完全全呢要看子女平常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呢，我们要仔细的去观察父母他心里所想要的。如果你能体贴父母，那么他一定能得到宽心。我们再看下一句，身有伤贻亲忧，伤呢就是身体有受伤或者说有病痛，我们都可以称为伤。贻亲忧，贻呢就是遗留会让父母呢留着牵肠挂肚，忧呢就是这个挂心。我们想一想，从小到大当我们身体受到伤害或者说病痛的时候呢，最担心的莫过于父母，他们会忧心，忧心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没有办法好转。我们能有这样体会父母关心我们照顾我们的那一份心情，我们就懂得 知道要爱护照顾自己的这个身体，免得让父母为我们这个操心。子女长大之后呢，我们在外面结交朋友更要特别的小心结交不好的朋友如果说有不好的习惯呢，也会让父母伤心。为什么呢？如果说年长之后呢，你在外面这个伤，如果说你不懂得处理你的感情，你因为心情不好你受到创伤，那么父母呢也会为我们担忧。所以一个人从小到大呢，可以说父母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懂得如何来照顾自己，这样才是孝顺的表现。如果不懂得照顾自己，长大之后还让父母操心，那也是不应该。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年纪很小呢，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衣食自己的穿着，冬天夏天添加衣服 减少衣服，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还有我们的饮食习惯呢，也要特别注意。所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人子女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呢受到伤害，让父母为我们担心。德有伤，贻亲羞。那么这一句呢，是父母他们这个最大的期望，无非将来小孩呢在社会上能有成就，不但有成就呢，也希望所有的子弟呢都能成圣成贤，那是父母最期望不过的。假使呢我们不能做到如此，反而呢还有品德上面的瑕疵，那么一定会让父母呢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从小我们在这么父母这么辛苦养育之大，才能养育长大。我们如果说不懂得珍爱自己，没有报恩的心不打紧，还让我们的品德有瑕疵。这个品德有瑕疵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在外面跟同学打架，那么就是你品德有瑕疵。在外面逗留晚上不回家，也是你品德有瑕疵。为什么？那么晚了还在外面游荡，肯定没有好事。那么年纪轻轻就跟人喝酒，这也不是好事。这些呢都是品德有瑕疵。或者说赌博打电动输了很多钱，这些呢都是品德上有很严重的瑕疵。所徒留的只有让父母感到伤心难过而已。诗经在鹿儿篇里头有提到，哀哀父母生我娶老。这里呢就在赞叹父母生我们养育我们的确是非常的辛劳。我们有今天健全的身体，我们有受到良好的这个教育，种种我们想一想，哪一样不是父母呢恩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应该要想到饮水思源，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一定要想到父母，看他们年纪大了，我们有能力应该要尽到子女的孝道，在品德上面更不应该有瑕疵，让父母蒙羞。古人有讲到，孝顺的 这个最高的境界呢，还能光耀门楣。那么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光耀门楣，起码我们都应该要做一个好人，千万不能让我们的品德呢有缺陷，徒让父母伤心，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再看底下，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那么这里呢也提到了双亲从小就这么爱护我，那么我孝顺呢理所当然是天经地义之事，怎么可以不孝呢？如果我今天不孝我的父母，将来我的后代同理呢也是不会孝敬我。想想人可不能像人家所说的衣冠禽兽，人为什么自称为万物之灵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仁慈之心，有仁慈之心的人呢，肯定他一定会孝养他的父母。亲憎我，孝方贤。憎呢，就是讨厌。即使呢，双亲不喜欢我，讨厌我，我还能恪尽子女的孝道，那么这个孝呢，才称为贤。贤呢，叫圆满的意思。历史上有很有名的孝顺的这些故事，我们都听过虞舜，他的父母呢对他不好，可是呢他还能顺亲意顺母意，即使后母对他相当的不好，甚至呢都要害他，但是呢顺他都能顺承，逆来顺受，最后呢感化他的父母。这一则故事呢也告诉我们，即使呢我们跟父母亲的姻缘这个缘分呢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也要想办法让父母能改变。那么这个呢为人子女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呢至诚可以感通。一个人如果发自内心真诚真诚的孝心，肯定呢可以感动父母的。所以最后这里呢也提到了父母亲这么爱我，我们同样用父母亲爱我们的心，我们也能来爱我们的父母，这是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不分年龄老少不分这个大小，我们都可以做到。在历史上呢有一个叫陆基的小朋友，他呢有一次跟他的父亲呢去做客，小小的年纪呢才6岁，那么主人招待他吃了橘子，他呢看到主人还有剩余，所以就把这个橘子呢尝了2颗放在他的口袋里头，放在这个袖子里头。那么回家的时候呢拜别的主人跪拜这个礼谢主人呢，这个橘子就掉下来。那么主人就问他说这个笑他说你这么贪吃，可是呢这个小朋友呢就跟主人讲，因为我母亲呢她很喜欢吃这样的橘子，所以呢趁主人不在的时候呢她就拿了2颗想要带回去给母亲吃。虽然呢这是这个不好的行为，但是她的出发点呢她就想到母亲，因为他想到妈妈平常对他的爱护，现在呢看到妈妈喜欢吃的东西呢他没有忘记母亲， 所以呢，他就顺手都带了两颗放在这个袖子里头。由此可知呢，孝顺不分贫贱，不分年龄，只要你懂得让父母高兴，你能体贴父母，你平常呢对父母啊能这个让父母啊得到欢喜，那么你就是孝顺。亲憎我，孝方贤，虽然有一点困难，但是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么动人的故事，他也一再的啊来说明人本性还是都是善良的。即使父母对我有不善之处，只要我们肯用心，也肯定可以感化父母对我们这个态度的转变。所以孝顺不是困难，孝顺也不是挂在嘴里，一定呢要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则，请看第六条：亲有过，见始更，怡无色，柔无声。那么这里就讲到，在家里，假使呢父母亲有过失，有不对，为人子女呢基于尽孝，我们也要劝父母啊，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在劝勉父母的时候，这个谏呢就是劝谏啊，在劝谏父母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神情，我们的表态啊，是不是很尊重，是不是很客气，是不是我们的脸色呢啊，也和颜悦色呢，这样来劝勉。这个过呢，亲有过啊，这个过的意思呢就是有过失，或者说有不当的这种行为。谏呢就是劝勉的意思啊，劝解的意思。使呢就是使他能更啊，就是能更正，或者说能及时停止。那么我们晓得这种事情呢相当难为，可是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些不是的父母，比如说染上恶习，好饮酒，或者说沉迷赌博，这些为人子女的要来劝谏的，劝谏呢也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举止。那么古人有说，如果劝勉三次之后呢啊，这里就有讲，谏不入，岳父谏，豪气随，踏无厌啊。这里就讲到说，如果我们和颜悦色的劝谏啊，劝谏父母啊，让他及时能更改，或者说啊能停止，万一呢父母不能接受，谏不入啊，就是不入呢就是不能接受，岳父谏，我们可以再委婉的再劝谏。古人告诉我们，如果说劝谏三次之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很难过，很伤心，在这个时候呢说不定我们第四次劝谏的时候呢就会豪气水，就会觉得很伤心很难过，为什么父母呢不能接受啊我这样的建议，所以这个时候呢难免会伤心，会落泪，豪气水啊就会跟着下来，眼泪呢鼻涕呢讲到伤心之处呢难免会掉下来。那么如果这样呢父母还不能接纳，踏无怨，这个时候如果说父母呢恼羞成怒啊，或者说啊他不愿意听到我们这样劝他，即使呢被打了 也不应该有所怨恨。那么在此地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一个人如果说发怒的时候，往往他手出的力量呢非常的大，所以没有办法节制。因此呢，假使有被打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衡量当时的情景啊，应该要躲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赶快离开现场。像历史上很有名的曾子啊，他因为有一次呢，他的父亲觉得他有过失，于是呢，当时就拿着手上的这个杖啊，就是一个木头呢，就打他。结果一打呢，啊，大概是打中要害，结果曾子呢就昏迷。那么孔老夫子呢，他针对这件事情，他就说是曾子的错。为什么呢？你昏迷了，万一你死了，那么你不是害了父亲啊，杀人的罪名吗？所以我们在此地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历史上呢，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那就是唐太宗。当他很年纪很轻的时候呢，他随着父亲啊李渊，他到处啊这个平定，当时因为天下很乱，所以呢他就陪着父亲呢一起打仗。那么在当时呢，父亲有一个决策，就是要连夜拔营呢，要攻打另外一个地方。他的儿子唐太宗呢，就是当时还没有当皇帝，儿子呢李世民呢，他就跟父亲讲说，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成功，又可能呢后面有埋伏，前面不但不能得到这个胜利，可能后面呢又被这个围剿，反而呢不利我军。那么当时唐高宗，也就是他的父亲呢，他不采纳，三次之后呢他不采纳，眼见明天父亲就要整个军队要拔营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唐太宗呢就在这个帐篷外面呢嚎啕大哭啊，哭得非常的伤心。为什么很伤心呢？他知道父亲呢这个举动是错误的。从整个局势来看呢，唐太宗已经看出啊他相当的危险。后来呢，这个他的父亲啊李渊呢，在这个帷幕里头，在帐篷里头呢，突然听到外面有很大的哭声，而且哭得非常的伤心，所以他就走出去看了。看了之后呢，他才晓得他的儿子呢在那里哭泣，于是呢他就问他啊是什么原因。唐太宗呢这个时候就做最后一次的，就像跟父亲啊劝解说他为什么哭泣的原因，他希望能阻止父亲的这一项军事行动，但是呢父亲不能采纳，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啊，就在那里呢唉声叹气。那么他的父亲呢看到儿子这么伤心，他所分析的道理呢有这么的中肯，又这么这个有道理，所以父亲呢就及时停止这项军事行动。后来呢这个唐高宗跟他儿子太宗呢也终于平定各地的这些贼寇，所以奠定了唐朝的基业。那么由此可知呢，当我们对父母有所劝解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要注意我们的态度，我们不能用义正辞严啊，这种脸色呢很凝重，或者说这个好像是这个很有正义 然后那种脸色好像是以大啊来这个说服小，这样是完全不对的。我们是晚辈，如何用和颜悦色的声音还有委婉的神情啊来告诉长辈，来为他们建议分析，千万呢不可以以大人的这种这个角色啊来用训勉的话这样来对待父母，父母的话肯定不能接受。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或者说朋友的归过，每一个人呢都希望对方能尊重我们。那么最先的接触呢，一定是看到你的脸色。如果你的脸色很难看，表情非常的严肃，而且呢是一派指责的言语，或者说啊这种态度，肯定没有办法让对方接受。更何况此地所讲的是父母有过失的时候。当然我们如果碰到这种事情，为人子女的应该要善思，而且呢也要掌握时机。时机的掌握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时机不对，我们所说的话不但别人不能接受，父母更不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所以在这一条里头，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那么为人父母呢，我们读到这一条呢，也更应该警戒自己，经常呢也要反省自己有无过失啊，有不良的习惯呢，我们也应该要及时啊赶快把它改正啊，不能一时呢戒掉，我们也应该要慢慢的来这个戒除，这样才能做好榜样，让子女呢效法。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七条，亲友急要先尝，昼夜侍不离床。那么第七条呢，就是告诉我们，当父母生病的时候呢，为人子女应该怎么样来侍奉汤药。那么我们晓得在过去呢，这个药呢几乎都是水药，刚煮起来的这个汤药呢一定非常的烫。那么我们要端给父母吃啊，端给长辈吃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它的温度是不是太高了，太高了唯恐烫到啊这个父母。所以呢在古者呢，他往往会倒一点点，然后喝喝看啊，这个一瓢呢一小瓢呢试试看它是不是温度太高或者太低。所以呢古人他对父母的侍奉呢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昼夜侍不离床，昼呢就是白天，夜晚侍候在旁，不离开床边。为什么要做到这样呢？我们晓得父母养我们这样的恩德呢非常大。我们想想小时候父母照顾我们，当我们会走路他怕我们跌倒，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他半夜不晓得要看我们几次，摸了我们的额头啊，一摸再摸，怕我们发烧，随时随地呢不再关心我们，体贴我们。那么这个时候呢，父母年纪已经大了，他们生病了，身体不好了，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回馈的时候。所以说要先尝，应该的，昼夜侍不离床也是应当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医药发达， 现在父母吃药呢就方便多了，但是呢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到要按时让父母服药，这个时间呢我们要经常注意，不可以服错药啊，就是照顾的时候呢不可以服错药，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尤其呢病情危急的时候更应该守在床边稍微的闪失都有可能这个父母病情恶化，所以在照顾年老的父母这个时候呢，为人子女呢应该要很细心很仔细的来服侍，能让父母呢在晚年的时候得到好好的照料，不但是父母他所期望的，同时呢为人子女有这样的机会为父母尽孝，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保这个珍惜这一段姻缘，一定呢要尽心尽力的奉侍自己的双亲。丧三年常悲夜，居处变酒肉绝。如果说不幸父母他走完了人生最终点站之后呢，这时候如果办丧事呢，我们也要特别的一定要尽孝尽到为人子女所应该尽的这些礼节。那么礼节呢不在于铺张，不在于浪费，如果父母他有信仰，我们应该要用他所信仰他所期待的这个丧事呢来为他办理。佛教徒呢有佛教徒的这种仪轨，基督教天主教呢也有他们不同的弥撒祷告。我们在送走父母最后的这个丧事呢，我们也要让父母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尊敬与追思。所以说丧三年常悲夜，居处变酒肉绝。尤其呢古人他们都有守丧三年的这种美德。那么为什么要守丧三年呢？因为在过去父母养育子女，他们哺乳呢都有三年，为人子女呢在父母过世守丧三年呢也是理所当然。所以在以前呢经常孝子呢就会在坟墓的旁边筑一个围炉就在那里居住。历史上有很有名的王婆弃墓，在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叫王婆的人，他的母亲生前呢很怕打雷，母亲过世的时候呢他就在炉墓旁边呢筑一个小屋就在那里居住。每一次碰到风雨交加又是打雷的时候呢，王婆她都会跑去墓前跟母亲呢呼叫着说，妈妈你不要难过，你不要害怕，你的儿子呢就在这里。她会在墓前呢会经常会这个碰到打雷的时候呢下雨的时候，她就会在墓前安慰自己的母亲。由此可知呢，每一个人他都有孝心，只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呢，现在这样的大时代环境潮流里头呢，很少人提到孝道。但是当我们看到古人他们尽孝的表现呢，我们也会深深的感受到，的确父母对我们的恩德非常大。 我们看到、听到王婆这样的故事呢，也可以给后人很大的启发，真的是值得我们效法，效法他的精神，对父母那样的追思啊，那样的仰慕。即使呢母亲过世了，他还念念不忘。母亲呢最怕的是什么？所以尽孝不在一时，也不止三年。有道是孝子终身仰慕父母，所以丧三年常悲业，他只是形容说父母刚过世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思念他会经常呢不自禁的眼泪会沉沉下来，这也是为人子女所经常有的。如果说有的父母已经过世，即使呢已经多年，我们想到当年父母跟我们在一起的这种情形呢，也不免会伤心落泪。居处变，酒肉绝。那么这里呢就提到，当我们这个生的人啊，面对家里呢父母有过世，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生活要简朴。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如数，那是最好不过，为父母祈祷。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到平常呢父母跟我们一道吃饭，此刻呢一个位置空着，我们看到这种景象呢，往往可以说是这个咽不下饭，吃不下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深信有很多人真的也无心啊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所以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个守孝的期间呢，应该要遵从古人的理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我们日常生活呢都要特别的节俭，可以说是对父母的一种哀悼。虽然呢我们现在物质环境这么好，但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我们能替父母啊，把父母生前如果他有留下很多的财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父母的钱财呢遗留人间，替他布施啊，或者说做有意义的事情呢，也是非常好的，也是一种尽孝的表现。我们再看底下，丧尽礼，祭尽诚，视死者如视生。这里呢就提到办丧事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尽到礼节啊，不可以随便。但是这个礼节呢并不是很铺张、很浪费、很浪费，应该呢要庄严肃穆。在庄严肃穆当中呢，我们也要树立良好的典范。什么典范呢？我们也看到一般民间的这种丧礼呢很铺张，完全呢是做给别人看的，这个呢不是真正的孝道，反而呢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在办丧事的时候呢，也应该以这个庄重肃穆为主。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子女或者说这个晚辈呢，能在此刻能有孝思啊、追念之心，这样才是尽到这个丧礼，而不是做给别人看。形式的丧礼呢，不是真正的尽到 这个礼节，应该是发自内心才是真正的礼节。祭进城，那么这里呢，祭是所指的是祭拜的时候要真诚。我们祭拜祖先，或者说在祭拜刚过世的父母呢，又有怎样的心呢？要有他仿佛就在我们旁边这样的心。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这个以就好像说我有拜一下，我有祭祀，这样就好。我们说祭神如神在，虽然他们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是呢，我们在祭拜他，就好像我们呼请他回来一样，这样的亲切，让父母呢，他在天之灵呢，也能得到宽慰。那么为人父母的，你能做这样给你的子女看，让他也能了解什么叫对父母的一种这个礼敬。所以古人有讲，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人能感恩祖先，能感恩过世的父母，这样呢，我们就不敢胡作非为。我们会以这个，我们有父母在，我们有祖先在，我们不敢呢遗羞这个祖先，我们不敢呢丢自己这个祖先的这个脸。所以如果我们祭拜的时候能用这样的心很沉静，就好像他们就在我们这个周遭跟我们在一起，那么这样的祭拜呢才有意义。视死者如视生，这个也就是刚刚所讲的，祭拜的时候呢，要把过去的人，虽然他已经远离我们了，但是也应该呢，就像他还在我们身旁一样。过去社杰曾经住在墨雪家里有几年，他过世的时候呢，我们在前几年我们吃饭的时候喝茶的时候呢，我们不忘摆一副碗筷，摆一个茶杯呢在旁边，也请他随时随地呢都回来与我们同聚。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这个感觉就是说，他永远都在我们身旁，虽然呢他已经不在我们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呢就常在左右。所以追思父母不一定是形式，经常呢能想到父母，他所教育我们，他所指导我们，所教诲的种种言行，或者说其他这个很有道理的事情呢，我们都要牢记在心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呢？因为我们要秉承父母所教我们的，能一代传一代，这才不辜负父母他们养育之恩，也才不辜负这个古人他为什么要立教垂范于后世，为什么要教我们孝，为什么要教我们悌。因为没有做这些这个没有这些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做人呢？所以最基础的应该从入则孝，在家里呢这么幼小的时候呢，就应该好好学习如何孝养父母。做父母的也更应该好好把握时间，在他们3岁到这个7岁入学的年龄当中呢，不要任意放弃这一段宝贵的时光。这段时光他们没有好好建立这种家庭教育，实在是非常的可惜。 今天时间已到，就为大家讲到这里，再见。